十点整。 三副枯树叶儿，嗓子塞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平地羊肉摊儿，喝点毛豆小凉快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夏季养车找魔盛，魔盛让空调更清凉，动力更强劲。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网站上发布了京唐京滨两条城际铁路的第一次环评公告，初步计划这两条城际铁路都会途经河北廊坊、天津宝坻，北京到宝坻段约80公里的区间也成为两条城际铁路的共用线路。北京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近日对《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进行一审，针对备受社会关注的如何保障救护车通行问题，草案规定，社会车辆避让救护车，违反交规免于行政处罚，相反，阻碍救护车通行将追究其刑事责任。近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检测中心检测了6款热销防晒皮肤衣样品，结果显示6款皮肤衣的紫外线 UVA 透射比都在10%以上，最高达到51.84%。专家提醒，市场上销售的皮肤衣质量参差不齐，建议消费者选择正规品牌的防晒衣，同时深色面料稍厚的普通服装也能有效的防晒。四川广安4岁男孩琪琪迷上孙悟空，近日趁奶奶不注意，琪琪在自家窗台突然喊了一句，我是孙悟空，我要翻跟斗云，瞬间就从6楼窗户跳了出去，好在跳出去之后刚好落到了雨棚上，孩子仅受轻伤。提醒家长，孩子看电视时最好多陪伴，及时沟通引导。气象专家提醒，今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又将迎接雷雨，从目前来看，雷阵雨依然将是今天到下周四天气舞台当仁不让的主角。不过在雷雨的打击下，下周的最高气温有望回落，中伏会显得相对清凉。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度，由于空气湿度大，上午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本市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较高，天气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山区有对流云团生成并发展为雷阵雨天气，去山区游玩的朋友请注意防雷防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销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2015暑期艺术节已经开始了。前两天呀，我见到了二胡演奏家宋飞老师，他告诉我，明天他将在中山音乐堂举办纪念刘天华诞辰120周年华风琴韵宋飞二胡独奏音乐会。 我从打开音乐之门开始就参与了，年年都参与。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演出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讲解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的群体呢也有很多是学琴的爱好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演出的空间当中，我们可能就更能敞开心扉吧。年年都来，年年都会有不同的题目，不同的这种规划，而且我是一年独奏音乐会，一年师生音乐会，所以呢从曲目上和这种演出方式上呢，就可以给我们学琴的这些琴童有很好的一个展示沟通，同时有的时候还会配一些讲座在演出之前，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把学生也一同带到舞台上的时候呢，很多琴童就看到了这些学生的跟他们年龄相仿，而他们在学琴的时候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这个成果啊，他就会有一个激励。打开音乐之门，打开艺术之门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氛围，似乎是说今年演，但实际上是从之前一年就开始规划，长期的这样做起来呢，其实就我来讲，我可以在我这个专业当中可以把不同的侧重的这种音乐的成果、音乐的这种风格特色和发展的一些实践的探索的成果都展示到这个舞台上来。 对对对，我记得去年的演出就是您从叫15周年的师生音乐会，叫丛林邂逅。 在丛林邂逅的这个题目之下呢，把多元文化当中的我们二胡艺术的不同的这种探索和发展成果都集中在这个舞台上，那么也可以给我们的台下的观众，特别是啊学琴的这些琴童呢，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清晰的这样的一种展示。我想对他们来讲，不仅是听到了音乐，看到了技术，演奏当中的技术，透过我们的这种展示和我们的介绍呢，也可以让他作为一种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同时呢作为自己呢，他也会对学习的这个专业他有一个更清晰的一种认识，那相信一定会更全面的对他学琴带来一些帮助。 那这一次我看到您的名字呢叫华风琴韵，和20年前的名字是一样的。 嗯，音乐会的题目是一样的，都叫华风琴韵。那么华风琴韵就指的是刘天华。那么在今年呢，是纪念他诞辰120周年。在20年前呢，我也做了同样为题的这样的一场独奏音乐会，是为了纪念他的百年诞辰。那么在这两场音乐会当中，我都是演奏这些大师的传统的经典作品。那么在今天二胡发展的已经有很多元的这样的一种成果的这种特殊时刻，我们再回头再反思，再去感受感悟这些经典的作品，向大师致敬。我觉得不光是在演奏传承他的作品，而更多的呢还透过他的作品、他的行为、他的学术思想，去感受那一代大师他们对我们民族音乐发展的那种胸怀、思路和他的作为，包括他当年创作的40首二胡的练习曲，还有10首独奏曲。我想他用他自己的一种探索、一种行为，在创作上，包括把二胡引入专业的这种音乐的教学的课堂当中，独奏舞台当中，其实他的这些作为都伴随着他的胆识、他的思路、他的胸怀、他的眼界。他也同时学贯中西，他不光去学中国的民族器乐、民间音乐，他还去学习西洋的作曲学习西洋乐器的演奏。所以他的这样的一种作为、一种思路、一种胸怀，其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在今天呢，我们可能会再次 重新更深刻的认识刘天华，继承大师宏愿，传承弘扬民族精神。 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段由刘天华作曲、宋飞演奏的乐曲《烛影摇红》片段。吴玉霞老师是我国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在这次打开艺术之门2015暑期艺术节上，吴玉霞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古风雅韵吴玉霞琵琶独奏音乐会。吴玉霞老师介绍说， 今年呢，前面一共分两个部分整场音乐会。第一部分呢，大的部分呢，主要是以这个解析的方式，以讲解演奏。那么我分了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就是传承经典。因为大家都知道，琵琶的经典名作是在很多的乐器当中是排在最前面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当今的中国音乐家们如何思考，如何传承。所以经典呢，是我们讲经典永恒，实际上经典它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很多的人喜欢它，也是基于它有很长的这种延伸的这种可能啊，也可以说是一种无限的遐想。大家伴随着这种非常熟悉的曲调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氛围当中，那么我想说，职业音乐家们如何诠释经典、认知、读懂经典，靠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技能、技法可能还不够，那么我们要有艺术的感悟力。所以我们讲艺术的审美与表达是来源于我们内心的一种深层的，可以说是对除了琵琶技能艺术之外的其他姊妹艺术的一种包容和吸纳。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说也是面对我们职业领域和非职业领域两大不同的视角，如何去演绎，如何去欣赏。因为我想中国应该来说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如何让这些老年朋友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现在很多的家庭，特别是老年朋友离开自己的岗位以后，大部分都是回归家庭了，但是这样的一种单一的生活模式是否有利于健康呢？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老年朋友也能够参与其中，那么我想他们的生活丰富了，其实家庭更和谐。因为健康各个方方面面，可以说音乐都是伴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艺术离不开生活，其实生活更需要艺术。我想说是乐在其中，乐在心中。那么今年呢，从这个时期呢，都是高考发榜的时期。那么我想说，就是学习音乐、感受艺术的同时，是一个人意志品质磨练的过程。那么我会请一个从4岁多开始跟我学琴，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年轻的朋友，他一直有一份坚持在里面。虽然他没有进入专业的艺术院校，但是他作为一个业余爱好，他从学习音乐的同时，不仅仅积累了和学习了一些经典的名曲，同时也丰富拓宽了他的学习思路。那么他以600多分的成绩进入这个清华大学。那么我想说，学习艺术的人，他一定是 在一定层次上它是需要一种悟性，这种悟性就是来源于对其他艺术和其他文化资源的这种关注。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今年是这个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我们下一阶段吧，就是最近要举办的全国的梁元碑琵琶比赛。那么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回眸经典，回味这个民族音乐家。那么我们也是选用了一首指定作品，是刘天华先生的《改进操》。那么我想说，大家可能从很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二胡艺术上面了解到刘天华先生。但是我想说，刘天华先生不仅给二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有一定的引领性，但是他对琵琶艺术同样有一定的贡献，也特别希望把他的经典名曲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那么刘天华先生当年倡导的中西合璧理念和他对国乐改进社的一种信心和一种向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种文化的自信就来得更加重要。当年他富有哲理性的两极关照，比如说长短、快慢、强弱、虚实，其实他的音乐里面也包含了这些，一首像传统，一首像现代，一首像民间，一首像西方。所以我在演绎他的改进操当中也有这样的两极关照，就是模拟古琴的音色那种古朴，同时他也模拟西洋军鼓的这样的一种行进中的，也可以说是满怀着一种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想，我们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底蕴的一个大的民族，所以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显得更加重要。如果我们的一点一滴都围绕着一个大文化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那吴老师，您说青少年朋友参加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的活动，他们该如何欣赏我们的国乐呢？ 因为经常会在各种艺术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欣赏到琵琶艺术，因为大家都知道琵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之一，那么它的丰富和它的独特性大家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认知的，经常听到可能是它的独奏或者是协奏。那么我们用其他的一种方式来做一种空间的表达，其实寓意还是在于它的丰富，希望有更多的人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境走进我们的琵琶艺术。 很多人呢都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学琴的，那您说该如何培养孩子们的艺术涵养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感受艺术应该说是一个人一直品质磨练的过程，首先要尊重它的规律。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小朋友学琴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因为小朋友他的对这件乐器的认识，他是要慢慢的，就像好比我自己个人成长，我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好奇，到好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么是热情。当我作为一个职业去学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氛围的时候，把它作为我一个终生的伴侣的时候，那么有了很强的这种热情，它是逐渐升华的。所以我想小朋友也是一样，因为现在我们的家庭结构已经趋向于三人世界，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对于孩子的未来的培养充满了期待和信心。但是家长的意志一定能够传递和表达孩子的心愿吗？所以我想说，达到一种愉悦之境，还有一点就是家长的引导。就是说我们包括做教学也是一样，我一直倡导就是他的兴趣点的培养和挖掘来得格外重要。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一定适合去弹琵琶或者拉二胡或者选择笛子古筝，但是他如果要是你放在一个群体当中，小朋友他有这么强的愿望，这里面也包含了好听的音乐、好看的乐器，还有就是他熟悉和喜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这种表演。所以我觉得我们营造这种氛围，打开艺术之门做到了。所以我一直想，就是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我觉得这种活动不仅仅是老百姓，我们的观众他们关注和期待，其实作为我们职业音乐家也有一份期待，因为我们跟这个打开艺术之门这样的一个活动一起成长，每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在现场会有一份收获，这个是由我们音乐家特有的这种灵敏度和这种敏感性在舞台的瞬间捕捉到的。 那么我前天刚从武汉琴台音乐厅做完一场专场和琵琶的我的琵琶行的夏令营的这个活动，所以我非常的感慨，收获颇多。所以我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在想，明年怎么做，明年带给大家什么，带给大家的是几首作品教会了你吗，或者我传递给你我又积累了多少作品吗？不是，要把大家的兴趣点燃，把他的热情点燃。那么从我们这几年做的事情和参与的活动当中来说，我觉得打开艺术之门让我们从一个项目到了一个品牌的意识和理念。那么我们直接的参与者也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成长，而且我坚信这样的活动它的受众群体会越来越多，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一段吴玉霞老师演奏的黎族舞曲片段。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八月十五号小雨姐姐呢将在打开艺术之门2015暑期艺术节上为小朋友们带来小雨姐姐开心童话音乐故事会。在演出当中呢，小雨姐姐会通过大屏幕的慢动画形式为大家讲天鹅湖的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皇帝的新装、八仙过海以及白冰